嚟到今个星期嘅一周经济专题啦，喺录音室入面呢有个大位啦，杜比。 系你好。 亨利嘅。 大家好。 咁当然安东尼呢咁佢要专责嗰个会市嘅，咁所以呢就喺屋企努力温习功课。 系啦，整啲好餸俾大家食。 会市前瞻咁样。咁当然啦，我哋个经济专题呢就讲啲呢就香港唔会讲嘅嘢嘅。 但香港有时都见到嘅嘢喎。 冇错、 香港已经我都见到几架㗎啦嗰啲咩。 咁亨利开下股啦，我哋想讲乜嘢。 但係我哋今日讲呢想讲啲咩呢，其实就係、其实有啲嘢呢睇香港慢慢都有开始改变㗎啦。咁但係呢可能喺啲美国啊啲地方就更加大嘅 impact 对某一个 industry。咁其实今日我哋想讲个题目呢就讲一间公司叫 Tesla Motors, OK?咁呢间公司系咩呢，呢间公司就系一间做车嘅公司。咁同埋佢个主人翁啦，即系佢老板啦，就是、Elon Musk、okay?。 咁多车点解要讲佢嗰间呢， 我諗Tesla Motors 呢间公司呢，我諗佢最主要系一间都系发展咗唔系好耐嘅公司啦 ,ok。咁但系呢间公司呢最特别嘅地方，佢同传统嘅产业或者仲生产汽车产业唔同嘅呢，就系、佢做嘅车呢系一啲全电动嘅车。 哦，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系啦 ，electric car。 好啦，我所谓叫 electric car 啦。咁当然啦 ，electric car 我哋喺香港冇见过咧。咁而家你喺街度都会 都 见到 啲电动嘅的士， 的士啦。嗱，上个礼拜咧，我同呢个 David 个油车可啊，大卫油车可嘅时候咧，我哋话，隔篱有架电动车，原来是政府嘅。 系啦，咁我 Tesla Motors 就未必个个听过嘅，但系我哋喺香港咧，断估听过一间公司咧，叫比亚迪。 系比亚迪， 咁比亚迪咧，如果大家唔识系边间咧，咁你都识有人叫北非特噶嘛？ 系冇错，就系、佢大量投资呢个比亚迪啦。 咁当年喺用比亚迪咧，都系因为佢咧，都系喺呢一方面咧，都系有呢个技术喺度嘅。 系，跟住第二日咧，就见啲新闻又话咩爆炸喺条街嗰度。 咁佢嘅技术咧就有待完善，但系香港咧都系入口咗一批咧，系呢、个。佢哋生产嘅电动的士啦。 係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而家电动车喺香港用呢，其实我带头最多人最多我咁最大嘅用户啦，就一定係政府㗎啦。因为政府基本上系有一个 model 嚟呢，佢就同你买几十部㗎啦。咁而家我諗政府用緊嘅已经有最早期嘅30啦，30嘅价好细价啦，叫 iMU 啦，嗰架系电动车嚟㗎啦。咁就跟住会买咗好多 Toyota 嘅 Prius 啦。Toyota 嘅的士我见最多㗎啦。 因为你见就算唔系政府用嘅，政府而家去好多工程呢，即系譬如判咗出去俾人做呢，佢都指定嗰啲人用嗰啲车要有啲佢呢啲唔系全电动嘅，系 hybrid 啦，即系我哋叫做。 混能车。混合能源车。 咁你政府而家都买咗好多，譬如可能系日产嘅 Leaf 啦，日产嘅 Leaf 就全电动嘅车啦。咁另外都。 LEAF 啊。 系啦。咁就另外都会买咗，最近我见到喺街行紧，政府都用紧嘅。Renault 啦，即系法国雷诺嘅，又叫 Freelance 啦，即系一架系咩 size 嘅车咧？我谂雷诺嘅车大家记得比较少，即系大概等于一架 Toyota 嘅 Camry、或者一架 Honda 嘅 Accord， 差唔多 size 嘅车。因为如果政府其实佢用紧嘅车队咧，如果系中型嘅车，就用咗日产嘅 Tiana 噶嘛。咁其实政府系用最多嘅。咁亦都係相關嘅，有啲大公司都開始引入嚟用，因為點解電動車會開始多人用？ 講落去之前咧，大規模用之前咧，要講講本港咧理工大學咧都研製咗啲一架咧係電動車出嚟嘅。 係冇錯，嗰架 好細架， 好多年前我見過，但係嗰個車個問題就係、如果我斜坡斜過30度係上唔到去 嘅。即係技術咧就未成熟嘅，就未有咧實際作用，亦都未有咧最緊要係商業價值。 係啦，咁你又即系佢会做咗出嚟嘅，但系问题就系你好难，因为你始终你话你可能喺九龙啊或者新界都好啲，但系如果你喺香港，你真系好难用，因为香港始终山多啊嘛，香港岛呢一边始终系山多啊嘛，咁就情况就系咁样啦。 咁咧就而家讲咗 Tesla 啦，呢间美国嘅车厂啦吓，咁咧佢咧就即系最近有分台湾专题报道咧，就提到呢间车厂同埋讲佢个鸿图大计。咁大卫啦，我哋头先咧喺开咪之前咧都研究过呢位仁兄啦。咁呢位仁兄咧就高姓大名咧，由你讲好冇？ 系佢 Elon Musk 啊，咁啊， 中文点译啊？ 有几个译法噶，睇你呢个台湾定系呢个香港嘅译法嘅啫，即系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啊，普通话都要分台湾同埋大陆。 系啊，咁我又而家有个名嘅，咁我大家都知道知道 Elon Musk， 咁就马斯克啦，K 音都几重啦，一定有个黑字啦。喂，何许人也？ 哦，咁佢咧就系一个系即系大概年龄到42岁啦吓，但系就被称为 呢度有啲人都差唔多咁嘅年龄咯， 我同年， 诶现代 Iron Man 啊，吓即系现代钢铁侠啊，咁其实咧我哋睇嗰啲咁嘅电影嘅剧集咧。啊 ，Iron Man 呢套咁嘅咁科幻啊，咁好睇嘅电影咧，个原型咧就系佢嚟噶啦，就系、是、即系现代嘅啊钢铁侠啊。 吓、啊，因为有一说就话你如果你有睇过 Iron Man 啦 ，Iron Man 就而家去到第三集啦。OK， 咁但系Iron Man 头嗰两集嘅导演咧就叫 John Ferret 哇 ，John Ferret 系边个咧？如果你有睇过 Iron Man 就知嘅。帮佢揸车嗰个司机咧就系、是、嗰个叫 John Ferret， 就系头嗰两集嘅导演嚟嘅。咁佢同佢都同阿 Elon Musk 都好熟，咁佢亦都觉得。佢將Iron Man 即係 Tony Stark 嗰個角色咧，其實佢某個程度上咧都會係以呢個 Elon Musk 做藍本。但如果你真係睇過 Iron Man 嘅公仔書啊，咁樣講嘅，咁其實佢真正嗰個喺個漫畫裏面嗰個角色咧，同你而家喺電影個係有少少唔同。咁你話係咪有 Elon Musk 嘅影子咧？都似嘅，即係後生啦，有錢啦 ，In what way？ 係同埋好都要出風頭嘅。 即係不過佢又唔係嚇中意出風頭啦，但佢又唔係做軍火嘅，即係唔係好似 Iron Man， 即係有間 Stark Industry 主要做軍火，佢就唔係嘅。咁但係佢，你見到佢可能真係同美國嗰啲創業家真係有一個好類似嘅情況，就係因為佢做嘅生意嘅類型咧，都真係好唔同嘅。Tesla Motors 只係佢其中一個生意啫嘛。咁如果佢起家係做咩嘅咧？佢起家就應該係佢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大學個博士都唔讀，就走去做嗰間公司咧。咁呢間公司我諗就大家都可能幫襯過，或者 好熟悉噶啦，係啦。 就算你冇幫襯，即係就算你冇嗰個 account， 可能你都幫襯過嘅。講緊就係 PayPal， 聽過啦， 講緊就係 PayPal 啦。OK， 嗯， PayPal 就佢係 founder 嚟噶嘛，咁而家 PayPal 就話咁 PayPal 而家已經係俾應該係eBay 已經買咗噶啦， 係， 咁佢最主要賺第一嚿錢咧，就將 PayPal 賣俾 eBay， 賣咁好多咧，咁企業家咧成功嘅地方咧，就去撞下一嚿嘢出嚟就賺好多錢啦，跟住賣俾人之後咧，咁啊等人哋蝕錢嘅。啊！但呢嚿嘢就唔同啦，佢买俾 eBay 之后咧 ，eBay 都系赚咗200亿嘅，到而家为止系。 咁好有 vision 喎，好有眼光喎。 因为我谂 PayPal 而家都真系始终都会系一个，如果你网上交易一个唔错嘅平台嚟嘅。因为而家去 PayPal 已经系可以做到系，就算你冇 PayPal account， 但我用 credit card，PayPal 变成一个中介人嘅 第三方支付啦。系啦，用翻我哋嘅大陆中文嚟讲啊。 咁即系话咩？即系你 disclose 个 credit card 之后，都要 disclose 俾 PayPal， 而收钱嗰个人咧，即系譬如你喺网上做买卖啦，系唔知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系，对于内地大陆嘅听众咧，就呢个支付宝，其实个形式系等于支付宝嘅， 类似支付宝。 系啦，即系一个第三方收费咁样样吓。咁当然啦，咁内地所谓支付宝啊，咁或者系腾讯啊吓，咁啊呢啲咁嘅公司都系可以做到第三方收费嘅吓。 嗱，呢个要提一提咧，就系话嗱。但凡一個咁成功嘅人物咧，佢諗嘢方法咧同一般人唔同嘅，咁有啲咩巴閉咧？ 都係黐線嘅啦。 啊，就是、一般人嚟講話黐線啦。咁啊，嗱，佢就集咧，嗱咁佢思考呢、這個系統思考能力咧十分之高。咁運用呢個所謂系統思考能力，話啲名即係幾難啲名詞咧。咁啊，集邊三樣技能咧？第一樣 即係 networking 啊！我哋講嘅思考能力咧，佢啊第一樣嘢佢設計啦嚇， 設計啊 design 啦。第二樣就科技啦。而第三樣係商業啦，嗱三者咧係不可缺一嘅。如果你想成功嘅話，咁你設計嗱，第一你要識有諗頭，要諗頭咧你要諗 no boundary， 唔好受任何疆界阻礙你嘅思維。有咁嘅有諗嘢嘅方法嘅人咧，你可以覺得黐線啦嚇。但係咧諗到設計到一樣嘢，到底喺科技上得唔得咧？你我想整張凳啊嚇，得兩隻腳嘅。啊，咁你科技上嘅做唔做得到咧，系另外一件事喎。好啦，科技做到合唔合乎商业嘅原则咧，即系话可唔可以好平大规模咁生产卖到出去咧？即系历史上好多发明咧，就即系点讲啊？ 就是、满足头嗰两样， 华而不实啊，即系得个睇字啊，咁啊卖唔到出去嘅。咁啊，你就算我哋唔好讲咁远啦，讲翻一般中学，我哋有时读呢个化学啊，都话有商业生产法啦。譬如阿蒙尼亚有实验室嘅生产法同埋商业生产法。 阿蒙尼亚我知道放屁嘅，我其他 呢个阵间都同放屁系好有关系嘅吓。有啲佢做到出嚟，但系不切实际嘅。譬如好简单咧，我哋又唔好讲咁远。最近嗰啲鸭仔车咧，英国咪鸭仔车，其实水陆两用车嚟嘅啫。又话火烛，嗰架咧英女王都好似坐过。其实水陆两用车二次大战之前已经发明咗。点解而家咧唔会成行成市？因为系唔实际。 你如果架架車喺度行水嘅話，你唔使咁咪阻住咯。而且你唔使，你可以用呢個天橋或者係用呢個海底隧道咧，係解決問題嘛，無需用呢個水陸兩用車，同埋水陸兩用車咧一定係好鬼大架嘅。啊，你根本就做唔到你想做嘅嘢。 因為佢講得啱，因為頭先阿杜比講嘅嘢就係其實佢有幾樣嘢咧。你睇翻，如果傳統做汽車產業嘅人咧，冇人會咁樣去諗嘢。即係第一樣嘢就是，譬如我哋去嗰個思考模式咧，其實佢個諗嘢方法有少少，即係我哋所謂喺，因為佢哋都係嚟自佢做 PayPal 嗰時都係嚟自呢個直谷嘅啦。咁、直谷嗰啲人通常有時諗嘢咧，就會諗啲就是我哋所謂叫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係佢唔會 嘅精神啦、啊， 即係佢哋唔會諗啲嘢好即係敷衍同一個傳統嘅諗法去做。咁頭先你講嗰樣就係第一樣嘅就已經係啦，因為其實點解咧？而家你就算見到真係而家生產汽車嘅大部分嘅生產商 ，OK， 佢哋存在一種都係仲係停留喺一種我叫做運能嘅汽車嘅裏邊，即係嗱，或者我咁樣去解釋咧，最傳統嘅汽車就係燒電油或者燒油渣，甚至可能係燒石油氣 ，OK， 或者如果喺歐洲嘅有啲叫燒一啲叫 CN gas 啦 ，OK。咁佢老運能車做咗最出名嘅咧，就應該一定係豐田嘅啦。OK，、因為豐田而家話佢嗰啲 Prius 由第一代嘛，而家到第四代已經賣喺全世界賣超過咗100万台。咁但係 香港政府買唔少啊。 香港政府買唔少，但係運能車佢個原理都係，佢始終佢係由嗰副燃油發動機，即係有副 engine 喺度。咁佢只係話佢加一嚿電池喺架車裏面，咁當個車可能剎掣啊，或者落斜坡嘅時候，佢就充電。幫個電池充電，咁令到個車咧個行嗰個里數遠咗，即係或者我哋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個燃油耗量會降低。咁而家呢個已經係呢、這個係個主流嚟嘅。咁點解呢個仲係一個主流咧？就最主要因為大部分嘅車廠而家做嘅所謂嘅純電動車啊，頭先我哋講過嘅，譬如日產嘅 Leaf 啦、Ram 落嘅私家車啦、就算退好睇，而家做一架叫做 Prius 嘅 PHV 啦、，Prius PHV 就係一架都系一个 Prius， 但系佢就系、是、佢就系一个燃油发动机加嗰个车可以插电，即系直头可以插出落去插电。咁但系呢啲车其实而家喺街度卖紧，都系最多都系行到200个 kilo 到先充一次电。OK， 咁譬如如果你话哦，好似而家我哋话喺比亚迪嗰啲的士，咁点解唔会真系有人买嚟揸，而系而家比亚迪做嗰方法就系话我去买一扎车牌翻嚟，我8500租俾你揸一个月，咁你咪去插电，因为其实。佢呢種車就算比亞迪，我哋所謂嗰啲而家行緊喺街嗰的士叫 E6， 都係行到充電都係行到200个 kilo 度， 緊緊夠揾食咯。 係啦， 同埋如果揸幾兩轉機場都差都玩完啦。 係啦，咁同埋佢哋講緊係可能充電，就算快極嘅，可能都要2-3个钟头先充完電， 即係唔夠實際啊。 係啦， 即係好多嘢係唔夠實際，發明咗但係唔夠實際。 咁變咗就係、是、如果喺呢個情況裏面做咧，就話 OK， 你呢啲車唔可以好大量普及。咁但係 Elon Musk 佢諗一樣嘢就係、是。佢嗰啲車最差嗰架行起充一次都要行，都可以行300-400个 kilo。 佢諗咗嚿電先。 係啦，400啦。好啦，咁而家咧就我哋即係講翻咧呢個主人啦。今晚嘅主菜就係佢嗰架車咧，叫做咩名啊？阿亨利。 嗱，咁而家佢哋開始賣緊一架就係四座位嘅，個長度大概係5米到啦，即係等於如果你讀佢一架歐洲車嘅話咧，就等於一架 E Class 啦，一架5系啦，或者 A6 嘅 size， 我個叫 Model S 啦。咁 Model S 呢架車咧就真係係大量生產嘅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喺在之前咧，佢就出咗一個叫 Tesla Roadster， 咁嗰架車係一個兩座位嘅跑車嚟嘅。OK， 咁嗰架車就叫做一開始咧就攞一架 電動嘅跑車， 電動嘅跑車一開始就係做電動跑車。咁點解咧？其實頭先你講啱就係點解好多產品做出嚟咧喺個 market 度唔會真係好受到啲人去買咧？其實 Tesla 嘅 Roadster 就係呢樣嘢，就點樣咧？佢一出嚟呢架車講係賣一架，係講100几万港币嘅要。OK， 咁其實佢係開始係用佢，因為可能我哋真係做開 IT 咧，佢就用一種我哋定價嘅方法就係用叫做 price gaming 嘅 strategy， 即係一開始我就將嘢賣到好貴，而係得個 market 裏邊係好少人會去買嘅啫。咁佢嗰時買係犀利啊！你見荷里活嗰啲明星好多人都有一架，即係迪卡比奧又好啊，嗰啲Cameron Diaz 就係佢呢樣嘢好似 Tony Stark 噶嘛， 係 專門整啲咁嘅啊。 咁同埋喺美國啊或者歐洲啲市場咧，其實你見就算係當年 Toyota 開始賣 Prius 呢啲車，其實荷里活好多明星咧都。好注重環保嘅，其實好多人買嘅。咁你買個 Prius 同埋架， 佢哋嘅 image 形象係好有幫助 嘅。咁啊變咗就呢架車就係喺當時喺美國都叫賣得唔錯嘅。咁但係問題就始終都係話 ，OK， 你做架 Roadster 兩個位，始終都係一架車係針對一個好小眾，而嗰啲係有錢去捨得買呢啲車嘅 market。咁Tesla 呢架 Model S 咧就真係一架我哋叫做一架可以屋企用嘅私家車，而 去投入呢個 market 裏面，咁就變咗係第一步咯，第一步做啲貴嘢先咯。咁就當人認可呢個品牌之後，已經知有呢樣嘢啦，再做一啲產品，真係個 market 個 size 即係需求嘅人眾多呢個時候，就相對比較容易推佢個產品。 嗯，嗱，喂，咁咧，其實佢而家用電動車係一種我哋叫做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 啊，咁咧其實歷史上都出現過嘅。咁你從前咧汽車只係少數人嘅玩意啦，有錢嘅人嘅嘅 pad 啦嚇，即係 自從出咗只 T 啊 Model T， 啦， 福特出咗 Model T 之後咧，咁就好有影響啦。即係 Model T 咧，第一次咧係用所謂 mass production， 我所謂流水作業嘅方法， 流水作業啊嘛，佢將價汽車嘅價錢咧大大降， 啱好一百年前， 係啦，咁啊汽車嘅用家，即係汽車嗰、那個喺人類社會扮演嘅角色咧，就變咗啦，我哋稱之為咧係范式轉移啊。咁你講呢個 Model T 咧，即係我唔知道你見過未啊，但係咧有係你可以見到價嘅喎，你知邊度可以見到價？ 喺邊度咧？ 係咪呢個啊邊個？呢、這個啊加道理係咪啊價 格？嗱，加道理有冇價我就唔知道，亦就算有咧，可唔可以揸出街咧？即係而家你揸支車出街咧，係要 揸啫。 啊，我睇係有限制嘅，有啲車係唔准揸出街嘅嚇、啊，一定要攞咗牌，符合汽車安全嘅所有條件先可以揸出街嘅。澳門係有一架嘅。 誒、哎，邊個擁有呢架車？啊 就澳門應該澳門政府擺喺呢個澳門賽車博物館係有架 Model T 擺喺度，我見過啦。咁就唔係好大架。咁到底而家個產品個展品有冇換到咧？我唔知。我大概十年前咧，澳門見到一架，不過係右胎嘅。Model T 理論上應該係左胎嘛。不過咁講，你換左胎右胎，技術上唔係一個困難嘅。你見咧喺香港有啲解放軍嘅車咧，理論上大陸嗰啲車係咪應該全部左胎先？ 系， 全部应该左胎噶嘛，咁尤其是大陆牌子嘅车嘛，但你见到香港解放军揸嗰啲车咧，好多都系右胎，我唔够胆话全部都系右胎，但好多都系右胎，咁啊专登为香港生产一批右胎嘅军车出嚟， 嗯， 啊，咁所以技术上唔系一个好困难嘅事嚟嘅啫，咁你见到好多车，你日本出左胎嘅车好普通嘅 for export 啫嘛，英国佢出啲左胎嘅车。for 呢個係美國市場嘅或者加拿大市場嘅，一樣係可以轉兩轉，我相信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嘅。 嗯， 嗯，好啦，咁你講翻嚟咧，講到佢出個架電動車咧，喂，有啲咩巴閉嘢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我諗最主要係我哋所謂去充一次電所需要用嘅時間啦，同埋佢嗰個 range 個 range 個成數， 即係續航啊，續航啊。續航力， 譬如啲而家佢啲車話最佢有幾個 model 嘅，但係我冇記錯睇過，佢普通嘅一架咧充一次電可以行400 kilo 嘅。咁如果你行400 kilo 咧，你喺香港，如果我用香港嚟做個例子啊，基本上就應該夠用，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用400 kilo 嚟做一個舉例咧，即如果大家冇一個長度嗰個概念， 其實大概咧就可以行曬成個台灣啦嚇。如果你由南至北咁樣 你喺香港咁樣講啦、如果香港就 南至北行曬， 行曬噶啦。 譬如你喺中環出發啦，去機場啦，中環去機場應該係少過50 kilo。如果佢嗰個車可以行400 kilo 嘅話，只可以來回機場4次咯。 哦，咁即系呢个揸的士就够揾食啦，啊，一日边有咁冇咁劲话揸4次去机场啊？ 四次来回喎、 啊，系啊，来回都几犀利啊！啊，但香港咧就唔系好大啫，香港1100平方公里，咁你如果你有架车可以400 kilo 咧充一次电咧，咁啊真系一般人咧都够使噶啦，揾食车都够使噶啦。 咁同埋而家佢另外有兩樣好處，就係話第一佢就係因為佢用電啦 ，OK， 佢用電咧就算我上次計過，如果以香港島嘅電費去計咧。佢一架接近2000 kilo 嘅車咧，即係佢啲車，佢行緊1 kilo 講係3-4毫子嘅啫。基本上同一個 size 嘅車係冇可能做到 咁嘅價錢 ，因為而家你就算而家呢啲 size 嘅車，我諗最平都要去到個二個三一 kilo， 或者好 cost effective。 因為佢 係咪用咁嘅 term 咧？你即係你熟金融嘅字眼係咪好 cost effective？ 係好 cost effective， 因為特別如果你係用香港，因為香港佢始終佢個油價係有個税喺裏邊啊嘛。咁變咗你個分別更加明顯啦。咁第三樣嘅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再睇佢駕駛都仲係要叉電嘅嘛。咁但係而家佢已經行緊另一步啦嘛，就係話其實佢個電池係喺個車底度噶嘛。咁如果你真係去到一啲比較大嘅地方，譬如美國咁講啦 ，OK， 咁我哋已經開始起緊一啲全部充電站。如果佢有地方係譬如你係會租啲電池嘅，你行埋去換電咧，佢就行埋即起架車 攞咗嚿电落嚟就换嚿新嘅俾你， 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嗰啲嗰啲屋企啲电器啊，换个电芯啊，收音机换个电芯，或者啲电话换个电池咁简单。 即系曾经有条 video 佢哋就话喺美国边都系差轮脆，话其实你个 wing 脆到400咁嘅嘢都唔系好远嘅啫。咁佢系试过将嗰个 facility 同埋一架车入油比较啊嘛。咁啊，换嚿电池原来系快过入油 嘅。唔系，我都 即起佢 啊，即起佢啊嘛，换嚿电池啊，90秒。即系分半钟，如果分半钟咧，一普通嘅车要入40公升嘅油咧，分半钟做唔到， 一定做唔到， 因为充油系一个 mechanical 嘅 process 啊，唔系好 mechanical 嘅 process， 呢啲油系要入落去需要时间噶嘛，我哋以前小学都计过啦，即系啲水啊点样流法需要几耐啊，系要计出嚟噶嘛， 系啦，咁啊变咗你呢种车，而家见到佢就其实如果你话喺一般城市嘅变动咧，其实理论上佢嗰、那个。嗰、那個表現啊，即係我哋所謂個 performance， 已經理論上可以可以符合到大部分人嘅需求咯。 嗯，不過咁喎，阿亨你講開講啊，喂，我哋有時都覺得啲電池過熱嘅喎、嗯，即係你用得電多時，嗰啲電池無端端就熱到抽筋，屁股都痛，你要擺車底。 嗱、啊，電池咧就要講下咩咯喎，真係。 佢有個專利技術嘅。 嗱、啊，電池咧就其實點樣咧？嗱、嗯，其實電池可能大家都唔知佢嗰個電池喺邊度嚟嘅。佢個電池其實而家都係嘅，大部分。汽電動車又好，運能車都好啦，大部分嘅電池咧都係松下去做，即係 Panasonic。 Panasonic 啊，咁其實 Panasonic 做電池咪最叻，其實 Panasonic 做電池一啲都唔叻嘅。咁其實如果你有聽過一間公司咧叫三洋、 嗯 啊、三洋電機啦 ，OK。咁三洋電機咧就係2008年嗰時咧將一間公司嘅主要控股權咧就賣咗俾 Panasonic。咁、嗯、其實 Panasonic 佢最睇重三洋點解要買呢間公司，就是、有兩個原因嘅啫，就係、是、因為呢、這個三洋嘅創辦人咧就係、是、呢、這個。松下嘅創辦人，松下創辦人啦，即係呢個松下幸之助就係佢姐夫啊嘛，即係係有啲姻親關係嘅。咁第二樣嘢，因為三洋做呢種我哋所謂叫鋰電池，佢個技術真係好高超，咁變咗佢覺得係有一做，佢先會買一間公司翻嚟。咁鋰電池我哋最，如果我哋而家你會喺個車度見到啦 ，OK， 我哋見得最多 手機 啊，鋰電池用得最廣泛嘅範圍就係、第一就係手機咯。 嗯， 手機而家基本上係而家就話因為有呢、這個。智能電話啊，有 WiFi 啊，有 3G 啊，啲電池你先覺得好似冇早10年8年前咁襟用啫嘛。 係、哎，你唔會成日都有打機喎、 如果你早10年8年前你用嗰啲電話用鋰電池，真係可以一個禮拜都唔使插電噶嘛。咁、就另外用得最多就可能係手提電腦咯，手提電腦用嗰啲電池。咁、當然佢從後啊提供呢個技術俾佢，就係佢嗰個電池即係充一次電，佢可以發出嗰個能量有幾大。咁但係我 Tesla 佢最主要一樣嘢就是其他車廠都做唔到就係、是。佢可以有一個專利嘅系統咧，去控制住個電池嗰個散熱同埋其他嘢。咁另外個車唔會，即係有時你覺得坐落去，哇，好似好熱咁樣， 熱到屁股痛啊，大佬。 就但呢個技，但呢個技術係咪好難咧？我相信嚟講都係，因為點講？就算而家我哋用啲手機，如果你長時間放個 3G 啊，或者打電話， 都係好熱嘅， 你都會感覺到個手機 熱到辣手咁滯啊！ 同埋嗰嚿電係會個慢慢會損耗嘅，即係個儲電率係會慢慢下降。 即係我收入有 battery 啊嘛。咁但係佢又好似似乎又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啊，因為做電動車其中一個要解決問題就係嗰個電池。咁第二個問題要去解決就係我哋所謂佢嗰個摩打啦，因為架車基本上唔係汽油推動㗎嘛，咁佢就唔存在有呢個發動機同內燃機㗎嘛，咁佢主要係靠個摩打同個電池點樣可以做到嗰個效能出嚟。 嗯，喂，咁你讲开呢样嘢咧，讲到咁醒啦，可以讲到咁醒啦，部车啦吓，可以行400 km 啦，充次电啦，而换电咧就即系90秒即起架车啊，好似我哋换电芯咁样咧，就马上换咗去啦。咁喂， 会叻过咩？ 几多钱啊？喂，大佬， 哦，咁佢又唔系贵，坦白讲一句，因为点解咧？但系如果你喺嗱，今年我睇佢喺美国开始交车啦，香港都会开始有车交嘅。 嗯， 香港我上次睇过佢哋喺香港个网站，其实佢哋有 showroom 喺香港嘅，但系佢个 showroom 咧就唔系喺我哋一般见到卖车嘅地方，譬如湾仔啊、铜锣湾。咁佢哋个 showroom 喺荃湾嘅，如果冇记错，因为嗰时我有 即系有心人只要你先至揾到啦啊。 咁Tesla SD 车应该如果我冇估错咧，我上次睇佢嗰个网站，应该香港香港用油太啦，会系第二批市场，就会去到出年4月先开始交车。OK， 咁就但系如果香港个价钱系点样？因为香港有个特别地方就系、是、香港电动车系唔需要交首次登记税。 哦，啊，即系平好多、啊。 但系因为香港而家佢个税率就系话 ，OK， 你啲车如果系特别环保嘅，因为环保署咪有啲叫做environmental friendly 唔知咩 car 噶嘛，即系你个排量或者系啊。 即系咁就会收少啲税。咁佢呢啲车咧，如果系纯电动嘅车，政府系一蚊首次登记税都唔收嘅。咁、如果用佢喺美国卖嘅价钱，我估香港卖紧咧，应该系由50-60万开始，到去到佢最贵嗰价，应该都系80-00万到。咁佢嘅价钱就等于翻一架真系欧洲嚟嘅呢啲 size 嘅车嘅价钱啦，应该嘅。 咁美国卖几多钱啊？ 美国应该系卖紧，我冇记错系卖紧4-50000-50000美金开始，应该系。 啊，嗱、咁即系其实嗰啲咁，如果嚟讲有心人咧，佢咧又唔会觉得，即系有钱嗰啲有收中产阶级买价唔觉得系好贵嘅，咁起码咧平过啲即系有牌子嗰啲波子啊，啲咁嘅跑车啦， 同埋你养嘅车平好多， 系啦，养好多啦，仲有入油咧，香港又要税嘅，咁呢、這个呢家嘢咧，你用电车咧，电动车你又唔使交税嘅，啊， 咁、其实佢基本上就起初个。最新嘅革命嘅 啊，嗱、革命之前要讲讲啊，而家咧香港等边啲人咧蓄势待发嘅，揾几件咧或者明星或者有钱嘅，即系好烟嘅中产阶级出嚟，买一两架嚟揸咧，个情况就唔同噶啦。 因为佢始终佢因为我睇过啲 video 啦，其实佢唔单止系话，因为佢系电动车，佢个价钱唔系好贵。佢个 running cost 即系我哋所谓佢个养呢个车唔系好贵。我睇过一啲 video 啦，我上次睇过应该系我唔记得系 Car Express 即系系英国嗰边佢哋试过呢啲车，佢个加速度绝对唔慢，因为佢试过同一个 Austin Martin，Austin Martin 大家都知道系啲跑车嚟噶啦，一齐去加速咧。佢可以快过架 Austin Martin， 甚至可以快过一架宝马 M5。 哦，个啊咁犀利啊！嗱，其实咧，我哋讲开咧话，嗰、那个范式转移啊，其实范式转移咧都系有个特定嘅客观环境嘅，就是、全世界咧都系讲紧咧，呢、這个碳排放咧系减佢个减碳排放嘅。咁喺呢个环境之下，你出个电动车咧，的确咧系政治正确嘅。 亦都系啦，其实咧，啊 Elon Musk 嘅佢由细。即系嗰个资源咧，系谂两样嘢嘅啫，就系呢个永动能源吓，同埋呢个永动运输 吓，即系谂呢样嘢啦。咁咧，同埋咧，我头先提过嘛，呢条友咧谂嘢出嚟好劲噶嘛，要顾及商业效益啊嘛，咁佢卖60,000蚊一架，即系648去到尽啦，计出嚟咧都系480,000，咁加埋埋，竟滚滚话运费咧，你讲得啱，可能50-60万嘅港币一架啦。 但系唔好睇 Tesla 呢间公司咧，好似而家咁成功喎。咁其实佢系蚀咗钱10年，到今年先可以。 呢个系财务嘅问题啦。你讲到商业，除咗卖得之外咧，喂，啲财务又点嚟咧吓？咪因为逢但凡呢个 R&D 咧，都要抌时间、抌钱落去嘅。 系啦。咁嗱，头先我哋讲过咧，其实我哋今日讲呢个 topic 咧，最主要因为我哋睇咗几本台湾杂志，不约而同都系呢两个礼拜里边都系讲关于呢间公司。咁其实佢个 R&D 系点样做嘅咧？因为其实点解会喺台湾啲杂志度会讲咧？因为其实佢最开头嘅时候咧，佢真系去搵帮佢生产零件嘅制造商，其实好多都系去台湾搵啲公司帮佢做，包括做个motor啦，包括做驳住个电池发出能量嗰啲线啦，其实好多 啲 cable 啦吓， 啲 cable 都系喺台湾度做。 即系台湾系有咁嘅生产技术即系高科技嚟噶，高科技嚟噶。 就冇，因为我睇过另一个访问话，佢唔会呢个翻大陆source 呢个component 噶嘛，即系全部都系喺。咁其實佢一路做其實都唔係特別好，因為特別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之前出一個叫做 Tesla Roadster， 咁呢架車其實就你話係咪完全係佢哋自己設計出嚟嘅，亦都唔係，因為嗰個車係其實係買一架 Lotus 蓮花嘅 Roadster 翻嚟改嘅。 即係英國車買架英國車翻嚟改啦。 咁直至到係做呢架就真係一架係由零開始自己去設計嘅車。咁你見佢一路做，其實佢啲錢都好緊張。咁啊 ，until 去到有一日咧，就呢個真係睇下美國佬咧，就真係有啲 vision， 就應該係去到我如果冇記錯，應該係2008-2009年嘅時候咧，即係啱金融海嘯之後咧，就奧巴馬提出一啲叫新能源政策啦。咁如果你可以提供到一啲 solution 俾政府咧，佢就可以借一嚿錢俾你。咁你可以去繼續做你嘅發展啦。咁當日亦都係因為 Tesla 要為咗要攞呢嚿錢去繼續做 R&D 咧。佢就將大部分嘅嘢咧都搬翻去美國做啦，搬翻去加州嗰度做啦。咁啊，但係亦都好犀利啦。咁頭先 咁即係結束咗台灣嘅生嗰、那個嗰啲要求台灣生產啦 ，contract 結束咗啦。 咁台灣亦都嗱，但係你又唔好咁話喎。但係台灣再去睇台灣亦都唔係冇 呢個能力去生產一架電動車，因為佢喺裏面曾經試過係話一架電動車裏面 25% 嘅零件係由台灣生產，咁即係變咗佢特別係佢有幾個比較核心嘅零件，譬如 motor 啊呢啲，佢哋都有呢個技術喺度，亦都可以自己去生產，即係可能喺短唔係一段時間啦，可能喺四五年之後，可能台灣都可以做架電動車出嚟。 哇，咁啊嗱嗱，头先咧有少少资料咧，我都要补充翻嘅。你话换电池90秒啊，吓咁啊，如果唔系换啊，充电要几耐咧？其实咧都好实际，我成日讲话要实际，佢90秒咧就可以充到80%嘅电，即系 jet 一声咧就可以充到80%嘅电，咁都几襟行啊！ 冇错， 系啊，如果你会又要充2个钟头咧，好多人都唔愿意， 系啊， 尤其是咧有啲嗱，譬如。細嘅地方啦，生活節奏慢啦，咁就可以 afford 啦。其實香港咧，充如果充幾個鐘頭，充兩個鐘頭咧，都係不切實際噶。 因為第一，你香港唔係個個有 house 住噶嘛， 係啊， 你邊度充充電啊，大佬？ 係啊。 如果嗱，咁你唔係，除非係話哦，你政府都做緊啦，政府嘅停車場啊，或者一啲好大型嘅商場，佢做好多呢啲充電站俾你。我譬如我係去睇場戲嘅啫。咁你劈低佢充兩個鐘頭咯，咁佢充完咪有電咯。咁但係你始終香港佢呢個地方就點解我話呢啲嘢其實買得起嘅人就好多嘅香港人。如果你買咁嘅價錢， 有啲中產家買得起㗎，同埋中意蘇自己係好環保、environmental friendly 嘅人啊。 咁但係咧，嗱，咁間公司咧到今年啦嚇先至賺錢。咁講翻佢嘅股票咧，係咧本來咧就係即係4月份嘅時候都係得個$30嘅啫 ，OK。啊，跟住咧就一旦大到8月份咧，就跳到138啦，即系升咗成5倍啊！ 因为最主要系因为美国去嚟今年开始呢架，头先我哋讲啊 Tesla S 开始交车啦嘛，咁变咗真系开始有钱翻嚟啦嘛，咁啊变咗咪会令到佢个股价开始会上升啦，同埋其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谂佢最主要啲人觉得佢股价会升，就因为佢可以提早还翻晒啲钱俾政府啊嘛， 系啦，即系负债方面啊，系啊，同埋好快啦，大佬你即系乘住个势，奥巴马话要奖励咧，任何咧环保啲科技发明嘅，咁啊佢问政府借一笔钱，而家咧喂其实真系唔系好耐啫，2009年，而家真系4年时间咯，咁真系已经系有货交咯。 同埋咧呢、這个咩即系呢个 Elon Musk 嘅响佢谂嘢嘅方式咧系。佢就唔係諗即係點講我暫時係賺好多錢就夠啊！咁佢而家係嗰個富豪嚟㗎啦，即係身家都有80亿美金㗎啦。 係啊，身家80亿美金嚇嚇。 但係咧佢所諗嘅嘢就係話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喺火星退休啊！即係佢已經係即刻係要想去解決埋呢、這個火箭嘅問題啊， 因為其實佢你見佢做嘅生意其實有少少唔同。頭先我哋講過佢有 PayPal 啦，咁 Tesla 佢係間做緊車嘅公司啦。咁其實佢另外有3个生意做緊嘅嘛。OK， 咁頭先阿大衛講話去火星啊嘛，咁去火星咧要坐火箭嘅嘛， 係 咁啊點咧？咁啊佢其實佢旗下有另外一間公司叫 SpaceX、okay? 啊。咁呢間公司做乜鬼嘢嘅？呢間公司其實而家佢最主要咧就攞咗 NASA 嘅 contract。就點樣幫可能係幫 NASA 咧，將射啲火箭上去太空去，可能去翻啲太空站度補給啊，諸如此類嘅嘢咯。呢、這個係都係一個生意。咁但係佢做法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就係話，即係我哋睇唔知，我都係睇佢先講。原來射一支火箭咧，其實最貴嘅嘢咧就係支火箭，因為火箭唔可以再用噶嘛。係 disposal， 你用個燃料原來只係佔嗰支，你好而家佢射一支火箭上太空，大概$1亿到啊嘛。但係用個燃料個 cost 只係$1亿裏邊有1% 都唔夠。 哦，咁少嘅都 係。咁啊變咗就話佢成日都會喺度諗就話點樣可以用嗰支火箭，可能係佢諗緊啊，係點可以再重用啊？點樣將個 cost 減到最？ 唔係佢同飛機比較，飛機就可以好低成本嘅，但係點解火箭會咁高咧？咁樣 因為嗰嚿嘢佢個主體咧就係 disposable。即係用完即 棄，亦都係因為個物理性你要突破嗰、那個喺我哋深吸力係要10G 啦嚇，咁、你要突破呢個咁嘅限度係需要好大嘅推動力嘅嚇，咁 所以佢有間公司叫 Space 啊 X 啊嚇，咁啊其實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另一公司就喺 Solar City 啊 Solar City 嗱 Solar City 係做咩嘅咧？其實呢間公司就點咧？其實佢已經預計到咧，佢啲車係會賣到嘅。咁佢啲車賣咗之後咧，跟住我要解決嘅問題就係乜嘢咧？就係喺邊度充電？ 系啦， 同埋点样去收费 ？OK， 咁 Solar City 就系一间公司，其实系另外一间公司嚟，喺美国而家开始喺度做紧，喺唔同嘅州份都做紧嘅，就系、是、咁样，就系、是、因为喺美国大部分人都系住 house 噶嘛，系咪？咁 Solar City 就会 offer 一个，因为 Solar City 系另外一篇文章，我早几个月我睇过，就点样咧？就系、是、其实有啲似金融海啸之前 德國行緊個方法就點樣？即係譬如哦，你屋企有興趣啦，咁佢咪有間公司叫 SolarCity， 就揾啲 consult 嚟同你睇下你間屋每日日照方向啊、時間啊諸如此類。咁佢就會同你去做一個合作協議啦。哦，譬如我可能同你裝啲 solar panel， 即係太陽能板 ，OK，、嗯、去吸太陽能。咁啊，即係同你計翻，即係對翻，或者譬如你用咗之後，你一個月可以慳幾多電費，諸如此類。咁你可能你嗰個 solar panel 咧，你用一個分期形式俾翻錢佢。咁如果你仲有剩嘅話，即係如果真係可能你住啲地方啊，你每日用每日吸翻嚟嘅太陽能咧，係多過你間屋要用咧，你就賣翻俾佢。 嗯， 啊，咁啊用呢個方法咧，去攞一啲我哋所謂叫做太陽能翻嚟。咁而家亦都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啲車已經喺美國開始交緊車咧，就已經係講緊係喺東西岸已經會一路開一啲佢哋所謂叫做充電站。咁充電站嘅原理係點樣？即係可能係一個點樣開拍幾架車埋去，咁上面有一個蓋，個蓋全部咧啲太陽能 panel 嚟嘅。 嗯， 咁就一路收太陽能，一路就你同你充電啦。咁當然你開頭可能唔夠嘅，咪仲再要買啲電咯。但係就將呢個概念同 Solar City 結合咗之後咧，佢希望就係話買咗車嗰啲人去嗰個充電站充電係唔使俾錢嘅嘛。 嗯， 就会系有呢个情况去出现。 咁当然啦，嗰、那个太阳能电，即系太阳能板咧，就唔系我哋计数机嗰个太阳能板啦。嗰、那个技术系应该超进好多噶啦。 因为佢太阳能板其实 即系 efficiency 同埋嗰个个悭，即系点讲嗰个用电率咧系高好多噶。 系啦，咁你另外睇亦都系咯，因为其实 Tesla 呢间公司就系佢而家自己做嗰种车出嚟噶嘛。咁就其實佢開始都係好多公司，即係而家做緊嘅車廠啊，都會同佢合作呢個技術啦。即係譬如而家你喺加拿大或者喺美國賣緊嘅豐田有一個叫 Wow 4啦 ，Wow 4佢出咗一架係全電動嘅，就係由 Tesla 去提供個技術俾佢。咁出年 Benz 都會有啲細嘅車咧係用全電動嘅，都係由 Tesla 提供技術。咁但係原來睇文章先知道，原來 Tesla 另外一樣咧好揾錢嘅咧。就原來，如果加州政府咧已經提倡係呢個要降低呢個汽車排放，咁你每年咧要排放唔可以多過幾多咧先可以攞到 exemption 咁佢原來 Tesla 而家其中一個生意就點樣？因為佢係零排放噶嘛啲車，咁我咪將我啲零排放嘅配額賣俾啲車廠。 嗯， 咁嗰个原来可以占佢公司一年嘅收入嘅 10%。 哇，啊，其实都几容易赚喎呢啲钱。佢又出电动车嘅，唔会排污出嚟嘅。 咁变咗你话，哦，咁你真系而家啲车厂，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知咧，就系话其实喺美国呢个市场卖车咧，其实最好卖嘅地方就一定系喺洛杉矶啊、加州呢啲地方，因为啲地方第一去个地方相对嚟讲比较富庶，同埋啲人买车咧真系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咧走去买一架车。公园去就算，通常如果你以一架欧洲车为例，十年唔转一个款咧，啲人系中意做 leasing 嘅，即系租车嘅，佢哋唔中意买车，即系可能租完四年之后就换一架新嘅俾你用。 嗯， 咁喺呢啲地方咧，咁变咗你要卖咁多，变咗就成日我哋见到话嗰啲排放嗰啲例咧，其实最辣就系加州啊嘛。咁但係間間車廠都要去嗰度做生意，因為嗰度真係特別好生意。 啊，有錢啦，同埋咧就加州咧 ，LA 同埋 San Fran 啲翻工咧，其實大部分人都唔係住喺市區㗎、啊，住喺郊區㗎。啊，因為市區實在太貴。 同埋你有時睇嗰啲 有錢嗰啲住喺郊區嘅，咁啊揸車翻工，咁你就成日都要用車咯。 同埋你有時睇過啲電影咧，如果你喺嗰啲影加州，我仲有好多時睇 Terminator 乜鬼。去嗰啲加州嗰啲公路朝早咧，都系塞晒车喺路边做鬼嘢噶 喎！嗰啲系成日大灾难只系咁嘅啫，就唔系成日。 不过加州空气污染咧就系好严重嘅，当然不及香港啦。啊，咁你如果你话碳排放呢度可以买卖嘅，咁你有 Tesla 就着数晒咯。 即系呢个系从 佢零排放噶嘛， 环保同经济角度讲啦。咁其实咧呢个已经系嗰个 impact 咧系进军到咗政治层面嘅啦。 系啊， 因为佢呢个新嘅电动车基本上就系已经系革命性啦吓。即系对上嗰款叫做革命性嘅嘢就系呢个 Model T 啦 吓，仲有上市方面都几犀利啊！ 即系政治层面嗰方面咧就吓，而令到起码佢嗰个对上个能源嗰方面吓、首先就系未来其实美国政府咧系就以三大嘅core 做呢个未来嘅指标噶嘛，咁就系第一个就系佢嘅能源政策方面啦，就咁大量开发嘅液燃气啦。啊，液燃气咁样样，虽然佢而家有呢个太阳能啊做呢个辅助啫，但系要开放液燃气之后咧，咁就嗰个能源成本啊低好多啦，吓、啊、咁同时又、啊、影响到啊中国啊吓、啊，即系阿拉伯国家咧，咁嗰啲石油咧，即系旧有嘅 叫做用柴油烧柴油嘅啊嗰啲咁嘅机械咧，就全部都系熄微噶啦，啊，同埋佢嘅上下游嘅工业咧，都会慢慢会转变嘅，即系对嗰个世界影响好大嘅。如果你系即系转咗用电， 都话范式转移啦，吓， 啊。因为你个转移系点样咧？其实话好简单啫嘛。而家我哋睇佢所谓用电动车，电动车都要用电噶嘛，系咪？ 系。 咁电你系点样生产出嚟嘅咧？咁可能系话传统吧，可能系用石油啦，或者用煤气啦，甚至系天然气啦。咁问题就系喺页岩气呢个开采里边咧，如果美国系有一个相对，都唔系相对，应该系有一个绝对优势，因为相即系睇文章嚟讲咧，而家真系 有技术啫。 而家有效去开采页岩气嘅，即系有油气嘅地方就好多嘅。 系， 但系有嗰个技术系得美国佬有嘅啫。咁变咗就，如果佢开发咗出嚟咧，就第一件事天然气价钱会降低吓，咁令到你可能你最后你发电嘅成本会降低噶。 嗯， 咁令到你第一你可以减少污染，第二你对于呢个原油嘅进口咧，即系譬如而家你系都系依赖呢个中东地区嘅，咁你个依赖就慢慢会 即系成个中东咧，啲咩油咩油王咧就会俾人打冧咗 啦，做黑食啦，真系黑食啦， 亦都唔会买咁多英超球队 啊。咁啊，整个世界嘅政治经济版图都变化啦。 第二样就系话，其实嗰啲咁嘅电动车咧，佢Elon Musk 咧，其实同 Google 咧嗰个总裁有归属嘅，咁其实都系大量采用咧 Google 嗰个 IT 技术嘅咁样啊。咁未来嗰个美国政府支撑嗰个前瞻咧，就系呢个页岩气啦，吓呢个 Google 嘅 IT 啦，吓各方面啦，网络上嘅电子科技发展啦，吓同埋嘅实体 hardware 啊，即系车，即系喺电池嗰方面嘅发展嘅吓。咁呢样系支撑住美国未来嘅经济啊，同埋呢个咁嘅前。 总结咧，只有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页岩啦，第二样就 Google 啦，第三咧。 Google IT 系啊 ，Tesla 嘅嗰个咁嘅 三样嘢支撑就美国嘅呢个新嘅一轮嘅经济嘅发展啦。 系啦，咁就啲所以都好惊噶，所以点解我哋祖国都系大量发展呢个比亚迪啊，咁啊谂住我哋同佢冚过啊。 比亚迪都好快有噶啦，如果你见啲你见咗的士之后咧，如果冇记错，好似呢、這个九巴都会开始引入呢个单层嘅巴士系用呢、這个比亚迪 车 嘅叫 K 九嘅 model 啊嘛。 所以咧，其实咧啲人咧成日话惊呢个美国成日围堵中国啊，围堵世界啊，美国霸主啊，咁其实咧系绝对系做紧嘅，不过咧就唔系咁蠢，用啲咩武力啊，咩经济制裁啊，系以技术同埋能源已经搞掂你啦 ，OK？ 啊， 其他都唔使搞，都唔使搞咁多 ，OK 啊？因为你要买嗰啲嘢， 因为你睇佢另外一个 case， 头先我哋都倾过咧，就话即系可能唔知大家会留意新闻就话，而家加州都系谂住会可能起一个高铁啊嘛， 系啦， 如果起高铁嘅话咧，如果真系投标去起嘅话咧，都可能系呢、這个中国，我哋嘅祖国会赢噶嘛？咁呢个 Elon Musk 咧，如果你早几个礼拜咧，唔系早几个月，如果你睇个新闻咧，曾经介绍过一样嘢咧，就话有间公司就发明咗一样嘢，就喺个地下度掘出去嘅。咁咧就一条好似碌咁嘅嘢嘅，喺地底里边行嘅。佢话可以一小时行1000公里， 哇，都几犀利喎！ 咁即系呢个成份去 LA 咧，10多分钟就去到嘅。佢已经呼吁呢个加州政府系唔好起呢个高铁嘅嘛。咁嗰间公司叫 Hyperloop 咧，又系 Elon Musk 咁所以讲到呢个系，即系佢贯彻到个由细到大嘅梦想啦，就系、是、呢个永动能源啦，即系无限能源吓。 系啦，永动 永动嘅呢个咁嘅交通系统啦吓、啊，即系唔会有呢个短暂嘅运作停顿嘅吓，即系好运作都系好畅顺嘅，畅顺咁解嘅吓。 喂，我听咗咁耐啦，我哋倾咗咁耐啦，喂，阿大卫啦，点解佢用 Tesla 嗰个字咧？就有咩符合呢？ 即係我哋對於咧科學家咧，其實有兩個咧，我哋係細細個都聽過，除咗愛因斯坦啦，我物理學啦嚇、啊，就係即係發明家啦 ，Albert 啊， 就係、是、呢、這個嚇、啊，首先啊，愛迪生啦嚇、啊、 ，Edison 啦嚇，唔係任照嗰個啊， 嗰個攝影家嚟 ，OK OK 啊，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呢個 Nikola Tesla 啊，咁啊 ，Nikola Tesla 勁嘅勁在咧嚇， 佢係東歐移民嚟嘅。 佢发明啲嘢咧，就系、是、呢、這个吓，系、啊、空气中有一个交流电。 空气中个交流电有 系咪成日见到啲片咧？咪点样样，咁样样，跟住喺度两个球体咁样样，跟住有啲电喺度交流嘅，就唔系经电视嘅交流电，系经空气嘅交流电吓。同埋系咁，如果讲好多神秘学嘅嘢咧，又参与好多计划啊，专门研究点样样去瞬间转移嘅。OK 啊， 咁其实咧，我谂我唔会 Elon Musk 成日谂住呢啲做呢啲嘢啩。 喂，不过咁讲，听闻呢个 Tesla 瓜咗之后咧，美国国防部咧就充公咗佢好多嘢，好多发明啊，攞咗一 相传系曾经真系做到系呢个 时间。系啊，咁仲有一样好敏感嘅咧，就唔系讲话我哋即系狭义嘅经济。狭义嘅政治系阔嘅政治系广义嘅政治，因为佢呢个科技嘅发明，包括咧可以攞到免费能源咧，系足以影响好多人嘅利益。 梗系冇错，咁你好难讲得实噶嘛。 如果呢家嘢真系搬出嚟广泛使用咧，就真系好多人玩完。 即系 Nikola Tesla 成个政治经济版图 啊变晒，真系变晒噶啦啊！ 因为佢最早嗰时，我记得睇过就系讲呢个交流电啊嘛，即系呢个 AC current 啦。咁其实佢最主要嗰幅图就系可能我哋呢个读。 好多电影都有读 呢个 physics 嗰时应该读过，读到呢、這个可能一 DSE 比较高年班都读过，就系、是、呢、這个AC motor 嘛，即系叫做届时未有咧，就系得呢个爱迪生发明咗一个直流电啊嘛。但系佢又发明咗交流电，其实交流电嗰个原理咧，我真系唔系个，即系就算我哋嗰时去读，我哋都唔系咁易明佢嗰个概念系点样。但佢真系整咗出嚟先劲抽啊嘛，我哋。 系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系咪住？我知你好想结束个节目，不过有样值得出嚟攞出嚟讲嘅，亦都唔系科技啊，唔系一个科技嘅问题。喂，点解嗱？今次我哋咧触发呢个讨论咧，倾今晚嘅节目咧，就系、是、嚟自台湾嘅两棍专题报道。 嗯， 呢、這个专题报道咧就唔系嚟自香港嘅。咁你再睇到啲乜嘢咧？吓、啊？ 哦，冇噶啦，香港就系玩完噶啦 ，OK。 香港好多人揸车噶， 因为呢啲咁嘅吓前瞻性嘅嘢，我哋都系冇人去谂啊，冇人去报道啊。 唔系，因为可能香港你真系可以话第一件事就系呢个产业都呢啲产业啊， 太过单 比较单比较 单调， 比较单 超单因嘅，因为 99% 都系服务业嚟嘅。 系啦， 咁呢啲涉及啲工，即系点讲啊？制造架汽车出嚟啊，摩打嘅工业啊，或者系一啲叫做实质嘅发明啊。啊，佢根本就好难去支持。除咗你读书嘅时候会忽发狂想，大个想做发明家，但系读到中午嘅时候就发觉啦，其实咧都系全部都系做 sales 嘅出嚟，咁你就唔会谂噶啦 ，OK 啦。 啊， 咁相对嚟讲咧，咁我都补充一句啦，咁讲到爱迪生啦，咁爱迪生咧话发明家啦，其实条友咧就好 Q 多嘢，都系点讲咧就抄人啲专利啊，即系买人啲专利嘅，但唔系佢发明嘅， 系。 佢除咗发明电灯之外咧，其实都唔系好多嘢嘅啫。OK，、啊、之所以佢一百样嘅发明啊，只不过系佢啲助手啊，佢攞到佢名去做嘅啫。OK，、嗯、啊，咁其实咧，世界上好多古仔咧，其实咧真实都系好丑恶嘅。 系系系，当你有钱嘅时候咧，你即系可以话滥权啦，攞咗人哋嘅发明，俾咗钱就得啦。 系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咧，我为大家带嚟咧 另外一个专题， 另外一个专题啦或者另外一个商业古仔啦吓。好，拜拜， 再见，再见。